品274.2升19.8，快手93.2升3.05，小米集团24.95跌4.5，招商银行65.05跌1，李宁100.4系升5，港交所498.0升10.4，中国平安60.75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4，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港金收市报16,930，比上日收市升咗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83美元，卖出1,82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行政总裁冯康。 你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当你 去投入去做那样东西的时候，那个压力就不存在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11， 港台电视31播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1941年6月，希特拉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发起巴巴罗萨行动，全面入侵苏联。 但呢场战事的挫败，可以话完全改变二战历史的走向。 短短8年间，希特拉将德国的命运扭转。但同时又造成几多遗祸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与希魔共存》，星期二晚10点，港台电视31。 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7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30，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今晚很开心，因为找到一个都想見佢好耐，同埋好想同佢傾偈好耐嘅羅國勇博士啊。咁我哋嚟講呢一個室內空氣質素，咁啊當然講下點樣提升啦，同埋咧其實原來好多嘢咧好危險，我哋唔知嘅，係嘛？因為平常我哋講空氣咧，即係講到空氣污染咧，就係講行出街俾啲車啲廢氣噴啊諸如此類。原來唔係成個城市咧都係一個好危險嘅地方，任何地方咧都可以咧啲空氣受到污染而影響個人健康嘅。咁啊跟住當然有阿 Dan 啦、葉君耀同埋馬恩慈嘅。 好啦，咁啊，阿 Dan 或者你介绍下罗博士先。 好啊，咁啊，其实我识得阿 Anthony 啦，系啦，咁咧就系、是、诶。啱啱個時候咧，就係、是、疫症爆發嗰段時期嚟噶。咁其實好啱，點解咧？因為我每次同佢傾偈咧，都學到我啲我從來未聽過嘅嘢嘅。而好多我以為係啱嘅科學知識咧，原來全部都係錯嘅。因為咧，佢有 乜你咁水啊？你 係咯？點解咧？點解文家所學到嘅所謂嘅科普咧，係全部係謬誤，而係？Anthony 咧係指出到嗰啲謬誤嘅，嗱咁我介紹佢之前咧，咁我有個少少嘅事咧想分享嘅，就其實咧大概十幾年前啦，咁我就搭飛機，咁咧我每次即係去歐洲咧，我都揀兩個航空公司係最好嘅，其中兩間啦嚇，就中東航空公司，咁咧因為佢好在咩咧，就係、是、除咗可以搭六七個鐘停一停之外咧，同埋個機上面啲台咧係特別多。尤其是啲知識性嘅，咁有個美國教育電視就叫 TLC， 講一集咧就講拿破崙啊，佢點死啊？原來法國咧，即係近排好多研究就話咧，拿破崙佢被放逐喺個聖赫勒娜嗰個島嗰度咧，有人有兩個學説啦，第一個學説就話佢俾人落毒，逐啲落。第二個咧就話佢唔係，原來被長子殺死嘅。咁點解被長子殺死？嗱，第一個就話咧，嗱呢兩個學説咧都根據翻佢啲頭髮，因為嗰陣時啲法國人咧，佢啲定情信物又好，寄俾啲好親密嘅親朋戚友啲信咧，一定剪一執頭髮俾對方嘅，就係攞執頭髮睇下佢有啲乜嘢中咗咩毒啦。咁原來發現咧有原毒都不特止，原毒即係話可能有人因為。鎖住個酒窖得一個 servant 一個毒人係負責嘅，一係嗰人落毒，但落得要好小心喎、啊。突然間落得多劑量，即刻死即謀殺啦，又唔得喎。咁咧，原來發覺咧，以前嘅科普咧，科學研究咧，就話唔夠準確，淨係研究到佢啲鉛含量，就話因為嗰時落毒係落鉛落砒霜嘅啫。原來而家更加多啲科學研究就話唔係，佢落有仲可以研究埋其他嘢嘅，原來。好大可能咧，就係嗰陣時啲牆紙啊，嗰啲膠水咧，因為去嗰個地方咧，就啲亞熱帶天氣又潮濕又熱，焗曬出嚟。咁到尤其是拿破崙間房，因為佢間房就好中意呢只牆紙，因為皇帝間房跟住靚啲裝修噶嘛，就懷疑佢俾呢啲室內空氣嘅污染物殺死嘅，係啦。咁我就同 Anthony 傾，咁咧呢個因為呢、這個我睇呢個電視節目喺飛機度睇咧，就引發到咧我就識到 Anthony， 然後就問佢好多關於室內空氣污染物嘅問題啦。 喂，呢、這個古仔同另外一個歷史性嘅問題都有關係喎，就係、是、金字塔啲神秘死亡嗰啲考古學家 係啊，喂入到咪撞邪咧？ 係啦，都係因為其實後嚟發覺咧，就係、是、金字塔裏邊咧仲有好多真菌孢子咧，仲係存活嘅喎，入到去一開咗。個石棺咁一跟住跑曬拋子出嚟，一索咗入鼻，咁跟住就冇耐就 呢啲咪叫香港好多話啲鬼屋效應咯，話走有啲荒廢地方，哇，好邪啊！我個頭好暈啊，咁根本就係嗰啲氡氣啊，嗰啲叫做霉菌啊， 霉菌啊，氡氣又唔會即刻有事嘅，但係你吸咗啲大量霉菌咧，即刻可能呼吸已經開始困難啦。 咁其實室外污染 呢樣嘢又要即係問阿羅博士喎，因為最近有單新聞啊嘛，有啲人咧即係嗰啲樓啊，即係個業主都唔知唔見咗，又話死咗咧，咪空置咗好多年嘅。咁跟住即係俾人唔知點樣就係出古靈精怪啦，呃咗去買啊嘛。咁嗰啲樓係咪真係有問題嘅咧？ 其實 如果你鎖住曬佢，即係其實通常都係㗎啦。如果唔鎖住咧，仲大鑊，你分分鐘一打風佢滲曬水咯。 係啊，其實室內空氣最大嘅問題就係如果好耐都望住，你完全閂冚咗佢。係。咁其實間樓就咁擺喺度咧，就好多嘢可以喺個嗰、那個建築物裏面嗰啲物料都跑出嚟嘅，係咁、我哋近年最擔心就係可能氡氣其中一個我哋擔心嘅東西啦。係咁、我喺呢度開始先講講話咩氡氣咧。其實氡氣係無色無味嘅氣體嚟嘅。 氡氣個氡字點寫？ 氡氣係好似氣體氣裏面嘅米字換咗個氡氡瓜。 冬天啊，冬天嘅氡 係啦，係啊， 氡氣叫做 氡氣， 英文係咩啊 ？Radon。 Radon，RN222 啊，咁呢一隻物質咧就無色無味，咁但係因為佢係放射性嘅，係咁呢一換呢個放射性氣體咧，其實即係我哋大自然咧好多物質，成個地球都係太空層砌出嚟啦，咁佢哋不斷有啲物料物質係由唔同嘅元素慢慢衰變出嚟，咁其實有元素衰變到一個階段咧，佢就係氡氣。咁、但係問題係有元素佢變氡氣嗰陣時咧，氡氣因為氣體啊， 係 佢由啲我哋嘅礦物裏面會跑出嚟，可以滲翻出嚟。咁、香港有特別大嘅問題嘅，點解？因為我哋所有樓都係石屎起嘅。咁、石屎點嚟咧？就係、是、我哋爆個山，即係爆個山咧、我哋開石礦場爆山。 化礦石。 化礦石。 granite 就係大量，即係裏邊有含東西好 重 嘅一種物質嚟。咁本來一個山咧都有啲嘅，所以我哋去郊外其實東西都會高少少，但係唔係一個好嚴重問題。 嗯、 但係當即係大家幻想一下，一粒方糖有六個面，咁、佢發出嚟就六個面咁多啦。 係啊， 但係將方糖揼碎咗佢，咁佢就每一粒都會發放出嚟。咁你個面嗰面積大好多。 咁你又唔知嘅喎，嗱，你話齋又無色又無味。即系你吸咗好多耐都唔知 道，量度都好贵喎，系咪？ 量度唔系好贵，而系东西要量得准咧，系好困难。因为其实我哋唔系度紧气体，我系度紧佢衰变嘅时候出嚟嗰个 alpha particles 嗰个 threat。咁你其实一个 random process， 即系一个不規則估量，我哋睇下有冇一段時間裏面佢衰變幾，即係有幾多個坑咁解嘅啫。 咁、如果吸咗落人體，即係可唔可以排泄翻出去，或者點樣散出去？ 嗱， 排嘅 排翻出去嘅，但係問題因為佢嗰啲放射性物質吸咗入肺裏邊咧，佢亦都喺度衰變緊啊嘛，佢放翻一啲 alpha particles 出嚟，就會令如果長期好高濃度不斷咁發生，我哋個身體裏邊一啲組織咧就會被嗰、那個放射性物質整壞咗啦。變咗 係啊，最近因為我睇到一篇講咪就係話，即係空氣污染點解大鑊咧？就好似阿羅博士頭先咁講啦，即係你吸咗一啲即係唔一定東氣嘅，其他嗰啲污染 物 質，咁佢跟住即係入咗肺，由肺咧你入血噶嘛，入血變咗你所有身體嘅體裏邊嘅器官，包括肺啊。腎啊、肝啊、腸啊， 都會衰竭嘅。 腎啊，即係乜嘢都會衰竭，即係乜嘢都會影響 嘅。尤其是另外一種就係我哋啲新傢俬啦，裏面啲甲醛，所以大家都驚。 新傢俬 係啊，因為新傢俬所有傢俬好多時我哋個表面處理咧都要用一啲稀釋劑去做嗰、那個， 係油油 啊，即係叫光油咁樣。咁個稀釋劑裏面通常咧都會含有一種叫甲醛嘅物質嘅。 係。 甲醛咧肯定咗係唯一種咧係致癌物嚟㗎啦。 係。 咁但係我哋又好難避免完全唔用喎，因為佢。除了是稀釋劑裏面有之外咧，係一個很有效的一啲防腐劑嚟嘅，即係我哋實驗室啊，或者有啲消毒劑裏面都有呢個甲醛喺度。咁當佢排放喺空氣裏面咧，咁我哋又吸咗入去身體啦。 係啊， 咁嗰啲入血嘅，咁入血，咁、如果份量太高咧，咁你又會慢慢就會令到你其他 周身毒嘅啫。 好似十幾年前有個雙印容姐姐嚟到嗰度啦。咁我就間房就諗住咧整一個碌架床，下底係衣櫃嗰啲木板做嗰啲咧。哇！發覺三個月後咧，我哋大家都覺得係頭痛啊！嗰種味，嗰種傢俬味，我就係講傢俬味咧，未咁科學咁形容。原來就嗰啲係咪啲瀝甲油啊？所謂嘅。 瀝甲之外，仲有其實，因為如果你一般傢俬咧，我用嗰啲可能有成 plywood， 即係有啲層板夾出嚟嘅，或者係借渣板。佢又要好多膠水， 將 啲碎屑。揸埋一齊，咁嗰啲膠水其實就係不斷揮發呢樣。 我哋掟都掟唔切，用咗三個月都要掟張床，跟住用嗰啲金屬嗰啲就冇味。 有冇個時限嘅咧？即係譬如話我買個傢俬啦，咁你最初聞到味啦，咁學你話齋未必係好大鑊嘅，即係你實有㗎啦，你冇可能新傢俬冇味㗎嘛。咁聞幾耐你都聞到，你應該要平咧。 其實都唔係冇方法處理嘅，我哋有時都會教啲用家就係話新買翻嚟嘅傢俬，咁喺間新屋裏邊可能係做埋裝修，就整熱間屋少少，即係可能開啲熱啲嘅燈，整到間屋熱啲，咁等佢早啲排多啲出嚟，跟住就開窗排走佢，開窗先排走佢、 即係而家咁得啦，而家即係天文台都話29度咁夠熱啦啩？ 有如果又濕又熱就好容易將佢揮發出嚟就排走啦。譬如呢個錄音室裏邊都啲傢俬都好耐，咁佢可能啲走曬嗰啲， 執過曬整過曬啦，已經 呢個裝修 唔係啱嘅，最近舊年南冷裝修 咁可能仲有啲留殘留喺度，咁佢又要。 Anthony， 不如你介紹下污染物，對 不起，或者我再問一下Anthony 先。咁其實即係如果咁計啦，就熱天搬屋其實好過冬天喎，因為係咪咧？因為嗱，你冬天凍你。通常咧就會閂曬啲窗㗎，係係嘛？咁你即係至少唔閂，你都即係閂埋啲啦。咁熱天係最大嘅麻煩咧，就係話即係你開冷氣啫。咁冷氣嗰度我哋而家暫時唔講啊，下一 part 先講，好多問題嘅。咁但係原則上學你話齋，我喺熱啲嘅氣候嘅時候搬屋，咁嗰啲買新傢俬嘅住主係咪著數啲咧？ 咁嗰陣時佢會揮發得快啲咯，同埋你又開，如果唔開冷，即係唔開冷嘅，開住個窗咁，你容易 分解，即係容易搞啲。 因為 你忍到唔開冷氣就係咯。 但係冬天一定閂窗啊嘛，因為 唔係咁，你可以搬入去唔入去住先嘅，好多都係㗎。嗱，你即係如果你搬屋，你實要除蟲啊，實要諸如此類㗎啦。咁嗰啲都係嘅，你可能一個禮拜之後，你搬曬啲嘢入去，咁你鎖住曬佢，咁只要你有窗花啊，諸如此類唔會怕賊嘅時候，你不如開咗啲窗，除非你落雨啫，雨咪走去山咯，咁嘅時候咧，你等佢過咗一兩個禮拜先入住，係咪會著數啲？ 會好啲嘅。咁其實我哋正常生活裏邊咧，都有周期性嚟開住個窗，起碼 係。 就減少了你室內裏面排出嚟污染物嗰個囤積嗰個機會，咁其實呢樣已經差好遠噶啦。 係 嚇，咁頭先講東氣嗰個情況都係啦，即係個個地方都有啦。不過如果我哋正常，每日都會有一段時間長時間開窗，咁你就會將東氣嗰個份量佢將佢減低咗。 但係而家好慘喎，而家啲嗰啲而家嗰啲劏房啦，甚至嗰啲新嘅apartment 咧，即係新嘅一層樓咧，可能得200尺嘅啫嘛。咁而家咧就靠有條橋咧，就叫靠整高佢，然之後上面整個角仔。你瞓覺咧就爬上去，爬喺角仔瞓。咁其實好唔健康喎。 唔健康㗎，其實有時除咗冬氣之外，有時就已經講舒適程度嚟講咧，咁你都有時你會發覺香港咁多石屎樓咧，譬如我埲牆向西斜嘅。就算夜晚夜咗， 都熱嘅， 你都你根本都會感覺到有啲放射熱能喺個背脊縫牆俾翻你嘅，即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都會損害健康嘅。 你會起碼 唔舒服 先啦，起碼唔舒服先。 咁就另外一樣嘢又即係順便諗起啊，我哋問埋先啦嚇，就係而家好多新樓都係嘅，因為為咗佢個即係慳面積諸如此類咧，你發覺咧個洗手間係冇窗嘅， 冇窗 嘅 係 靠抽氣扇嘅啫喎。喂，嗰樣嘢其實又係唔好嘅，學你話齋。 如果唔開抽氣扇一定唔好。 因為佢冇窗嘛，點開？你開周氣扇點開咧？ 花園事件啦，不如之前沙士，我哋香港先人、香港人先關注室內嘅空氣 同埋嗰啲喉啦。 其實點咧？嗰件事係。 其實嗰陣時都好多論點嘅，咁有啲工程師或者有啲研究人員就有個名詞出嚟叫煙 通 效 應， 煙通效應咁樣，咁就喺嗰啲天井裏面咁樣傳咗出去。咁其實呢個名詞又唔係完全正確，因為原本煙通效應喺個工程學上嚟講係，譬如一啲獨立屋。美國啊、歐洲嗰啲獨立屋，就係佢哋間屋咧，你會見到咧，就有時個天就唔係講嗰個火爐嗰個煙通啊，就其實個天面咧會有條喉走上去，有時見到你嗰個風車又轉下轉下咁樣，其實嗰個唔係風扇嚟嘅，佢只係話俾你知嗰個係一個 indication， 即係話俾你知嗰個轉緊咧，即係話你空氣有對流喺下邊衝咗上去， 係 令到佢喐緊。咁其實點解會咁發生咧？其實因為屋頂上面啲氣流咧就係可能風吹打橫吹，咁谷速度會高啲嘅，就構成一個負壓。咁個煙通頂負壓咧，咁你間屋咪要揾嘢填充嗰個煙通頂咯。咁啲空氣咪喺個窗户填入去空氣裏邊， 啲污染物帶埋出去， 污染物就跟住煙通就帶出去。呢個就係原本嘅煙通效應嗰個設定嚟嘅。咁但係我哋喺好多大廈嘅設計，依家嗰啲所謂天井，其實唔係真係圍住一個四方形煙通嘅。咁所以其實佢係開咗口嘅。咁開咗口咧係咁，會唔會完全係靠上面嗰啲氣流帶啲污染物上去咧？就唔一定嘅。你側邊吹嗰啲風都會將裏面污染物有啲會令到囤積喺裏面自己要自轉啦。 入翻屋裏， 有啲又帶翻走啦。所以唔一定向上走。咁但係如果佢噴出嚟嗰啲污染物係有少熱，譬如沖個涼出有蒸氣，咁佢有個波陣時，即係嗰個浮力咧，咁就會向上走嘅，呢個又真嘅。 所以唔好買啲即係喺呢個天井隔離。 避免唔到， 又是嗰幾層啊， 有得你揀咩？ 避免唔到，因為依家啲樓大部分都因為香港人。啲樓中意三面單邊啊嘛，第三面就俾個天井你咯， 陰公嘅啫。 咁亦都要藏啲喉喺嗰度走啊，即係做 service 啊嘛。咁所以如果係要避免嘅問題，就盡量就係乾淨嗰個地方就開啲窗。譬如天井地方就盡量唔好開窗，就開個抽氣扇，就將啲做個對流，將乾淨空氣抽喺個天井嗰度走。 係， 咁就會好啲咯。 喂，抽氣扇可唔可以即係十幾小時開都冇事㗎？ 冇事嘅，基本上，因為佢都特別用嗰啲 AC 摩打咧，其實佢冇損耗嘅，佢都行緊。 譬如呢幾年好多人用啲肉乜嘢補嗰啲咧， 其實嗰啲幫到手㗎，即係佢嗰啲器材，其實佢有幾個動作啦，就係 佢有乾衣，有抽氣， 佢有加熱啦，有對流啦，有抽氣啦，咁佢都諗得幾透嘅一個工程設定嚟嘅，係啊，咁都佢幫到手嘅，係。同埋香港其實唔係好凍，但係一凍嘅時候都幾凍，咩冬天沖涼咧，咁嗰啲器材就幫到手。 到嗰啲水蒸氣即係濛曬。 咁我有個問題啦。如果我住好似例如彌敦道二樓咁樣，咁我空氣入嚟又唔係好乾淨，我又要抽翻屋企裏邊啲污染物。咁你有啲咩建議咧？ 嗱，我哋通常有個原則嘅，就係話咧你想處理污染物咧，當然第一件事最好拎走佢啦。即係譬如你屋企有寵物，咁佢整咗啲便便喺度，你冇理由留喺度等夜晚食飯先搞佢啊。咁所以你一定會執咗佢走。咁呢個第一原則，有污染物喺屋企裏邊盡量拎走。好似頭先，牆身會噴嘢出，即係會揮發嘢出嚟，咁我盡量咪整走佢先咯。但係如果你第二樣嘢點整走佢咧，就係、是、我將空氣咁拎走咗啦。咁但係裏邊啲污染物點解咧？就係出邊外邊乾淨空氣嚟稀釋。咁、但係如果外邊空氣都唔得咧，因為佢彌敦道外邊好污糟咧，咁你就可能第三個方法就要加啲器材去做嗰啲過濾啦。 就是氣體過濾或者是粒子過濾，就是那些原浮粒子的過濾、 嗯、 香港外邊最擔心大部分時間就是那些微幼的原浮粒子，那些是怎樣來的呢、嗯、就是交通工具的、那個引擎、嗯排放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好多時候就想話就轉做電，即、就是、電能車，咁就減少咗嗰邊嗰方面。 但戇居啦，咁你啲電能車唔排嗰啲嘢，但你個發電廠會多咗用電噶嘛？ 集速處理嗰個發電廠就可能會有 泵多咗出嚟咯。 我想問咯，但你而家啲即係嗰啲車咧用鋰電池，鋰電池有冇問題先？ 鋰電池本身是一件幾危險的東西， 很毒的，是 很毒的，鋰電池有，鋰電池本身其實你看看個化學元素呢， 它是在第一組的，即是跟那些 potassium sodium 一樣，即是你碰水即爆的，即是那些立刻會着火的，所以鋰電池用在電話上，大家說一跌到廁所 都會爆，是啊，玩得手機會爆， 是啊，還有那時候這麼快的有個牌子就爆到不讓上飛機， 是啊， 都是因為它管理的電池管理得不好， 是 啊，也都是就算787都試過在東京的機降落那時出了煙，因為它的電池在個飛機上面有導航水，它因為上面很冷嘛，它導航水令到電池出煙，那個都 這麼厲害的，即是這麼敏感， 鋰電是有一個什麼特性，但是它現在我們所知最高能量的 density 的物質，所以就用來做電池。 好，或者講到這裡，我們休息一陣，聽一歌先。這首歌也很熟悉，大家都聽過很多次，就是 Elton John 的 Candle in the Wind。 Those around you crawled out of the woodwork, and they whispered into your brain. They set you on the treadmill, and they made you change your name.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Goodbye.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legend ever did. 宣布完成组建的阿富汗新政府会是看守性质，希望带出未来会改变的讯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很快会公开露面，而塔利班正是努力恢复往来喀布尔的国际航班。发言人又说，反塔利班阵营其中一名领袖萨里克已经逃往塔吉克。萨里克是以倒台阿富汗政府的副总统，报道说全国抵抗阵线的成员除了萨里克，亦都包括以倒台政府的安全部队人员和地方民兵。全国抵抗阵线领袖艾哈迈德马苏德在社交专页说自己安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明日稍后远离珠江口。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24位香港残奥代表的坚持和精彩表现。 邓伟乐、 陈瑞琳、 张可盈、 许家俊、 吴回回、 黄婷婷、 吴舒婷、 余翠儿、 钟婉平。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政府会在未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不少的卡通都会以运动为题材，足球小将和男儿当入樽当然就家传户晓。不过奥运亦都有一些有趣卡通题材。2007年由中央台制作，以吉祥物福娃命名。这部动画讲述的是福娃贝贝巧遇身受重伤的女神雅典娜，为了帮助雅典娜恢复力量，贝贝起程寻找1894年奥运之父顾拜旦留下的一个神秘木盒。於是两个怀有不同目的的精灵开始了时空之旅。咁讲到卡通的搞笑题材，一定要讲一套叫做《动物奥运会》，1992年由法国动画家创作，90年代初期由 TVB 引入并重新配上粤语对白。由于内容轻松野笑，加上每集片长大约3分钟和没有关联性，多数是用来节目间长，即是摄时间之用，并没有特别的播放时间。动物奥运会有咩嘅项目讲出嚟都好笑啊！包括咗绵羊跨栏、转地鼠斗快、袋鼠拳击、猪剑击、公鸡网球。最好笑并唔系呢啲疯狂嘅项目，而系评述员，因为系一条大帽嘅青竹蛇，讲得仲肉紧过何老正啊！大家以为动物奥运会搞笑未算，最癫嘅奥运题材卡通肯定系日本卡通大师鸟山明，佢嘅成名作 IQ 博士好多人都睇过，好鍾意恶搞人物同埋电影桥段，最出名当然就系恶搞游山哲孝将春梦婆婆送上山等死，点知一大班人好开心咁开 party， 另外有一集讲天神村奥运，亦都系相当之经典噶。呢一集讲一班超级体育选手去到天神村运动会，以为可以耀武扬威。一百米跑世界纪录保持者遇上小云同埋拥有超能力嘅岑学伦，连尾灯都望唔到啊！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遇上小吉，跳得点样高都唔够小吉飞得高。咁最后一班世界级嘅运动员，当然就系败走天神村啦。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我是梁礼勤。讲到运动咧，无论你系做运动定系睇运动定系听运动，都要成班人一齐先至最开心噶。记得留意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喺我哋直播室裏邊咧，就有我哋今日嘅嘉賓啊，羅國勇博士啦。咁佢專研究呢個空氣質素嘅，啊，亦都搞咗好多啲新嘅發明出嚟，希望咧能夠幫即係啲朋友啊，室內空氣咧能夠乾淨啲。咁我哋今日咧講嘅題目咧就係提升室內空氣質素。 嗯， 好啦，咁啊，阿 Dan 或者你講講一個好笑嘅故事。 我十幾年前咧就第一次去台灣，咁咧去一啲地下商場咧，專門買一啲書嘅。咁嗰啲書咧多數係十幾年、廿幾年、三十幾年都冇人買嘅。 點解？ 咁有個台灣人咧就譯咗本。我哋應該叫詞典，唔係叫字典啦。雖然香港人叫字典，其實叫詞典，一本 dictionary 英譯中。咁入邊咧，佢介紹一個叫 Aberdeen City， 即係好似香港嘅香港仔咁啊，英國一個地方 Aberdeen City。咁喺工業革命期間咧，嗰度咧勁多工廠，勁多廢料，但係好奇怪，嗰度係人均壽命差唔多全英國最高嘅。咁咧，所以咧嗰陣時即係舊時嘅英國人啦，尤其是戰後咧，都有個名詞就是、啊呢、這個係 Aberdeen City， 即係話。污染越高，但反而啲生命又越長喎，咁係好矛盾嘅。咁令我諗起咧，就係魏康叔一次接受訪問，佢話十幾年前翻嚟香港喺三藩市，佢話喺三藩市朝朝早包雲吞嘅，鼻敏感好犀利，但翻到香港冇曬喎，點解咧？即係同埋係咪同空氣，尤其室內空氣污染物有關咧？ 咁啊！但如果你講 Urban City 嗰陣時，佢個比較基數係同邊個比較，可能要研究下先。因為可能係一個再早啲、再原始啲，本身好多意外可以發生嘅，或者啲人本身 好多 variables 好多 variables 嘅。咁比較可能佢好咗，因為生活好咗，其他優越咗嘅生活環境。但雖然空氣差咗，咁但呢個比較就可能唔知。咁但如果阿魏康嗰個情況咧，我估佢可能佢喺美國時候，其實佢可能有希菲法。花粉症， 花粉症， 花粉症， 外國好多 嘅，係啊，咁嚟到香港，香港就少花粉症呢個機會發生嘅， 花都冇， 係啊，因為花粉症都幾嚴，可以幾嚴重嘅，因為我本身就冇嘅，但係慢慢喺個住耐咗，我喺美國嗰時咧都試過後期有一個暑假咧，就揸車經過咗一個郊區，但係經過嗰時候咧初初冇乜嘢，突然間咧就。 流曬鼻水，眼就腫埋，好似 哇 豬頭咁樣， 好似敏感， 係啊，敏感嘅。但係咧過咗再遠少少咧，又冇事喎。 哦，所以你唔好以為住郊區空氣清新啲就一定好啲。 啲花粉可能仲大喎。 係啊，咁花粉其中一個係都要嘅，喺美國對北美洲特別嘅，大家要小心啲一樣嘢，亦都係做好多空氣清新機佢要測試嘅時候咧，花粉都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測試對象嚟。咁因為其實花粉相對喺浮粒子嗰個大細角度嚟講咧，係比較大嗰啲 size 嚟嘅。咁其實容易過濾嘅。咁但係因為佢對人嘅影響好即時同埋好深遠，所以大部分好小心呢樣嘢。係啊， 不過講起呢度咧，又有個統計數字咧，我諗真係嚇親人喎。咁佢就話咧，我哋每一啖氣即係以美國嗰邊計啦。咁美國啲城市一般嚟講咧，都比香港即係乾淨啲㗎，係嘛？因為香港人口實在太稠密啦，咁啲屋咧又逼埋曬一齊。咁咧，美國即係譬如你以紐約嚟計啦，佢話你每一啖氣咧吸入去一啖氣咧，就已經吸入咗2000万粒呢啲懸浮粒子喎。 哇！ 話你吸一啖氣即係一兩秒嘅啫喎，幾秒鐘之內咁犀利嘅， 好多㗎。懸浮粒子好多 size， 即係佢有好多大細嘅。 係啊， 咁如果佢我哋講，因為好幼好幼好細嗰啲咧，其實咧。你打個黑黐咧，已經可以十萬八萬粒走出嚟。同埋你，仲要我哋著一件嗰啲棉質衫咧，你身喐一喐咧，真係幫佢影住，然之後再分析咧，都有一萬，即係一萬十萬十萬八千走出嚟好多嘅。 唔係有時地鐵環境啊，嗱，我聽過一個傳聞，唔知係咪真啦。咁我識得一啲警喺警察入邊以前做嘅，就話咧，原來警察咧以前啊，就話喺地鐵下低嗰啲站度當值嘅警員咧，去做幾個月啫。就俾佢調翻上嚟㗎啦。咁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話，因為嗰啲列車嘅迫力粉啊，話真係影響到個健康嘅。 會有嘅，因為嗰啲迫力粉你磨落去嗰時咧，佢變曬啲懸浮粒子走出嚟㗎嘛。咁同埋咧唔好淨係個話個迫力啦，你個鐵轆同埋個路軌行嘅時候，佢摩擦都會走出嚟，都會有好多粒子走出嚟。咁另外就係、夜晚其實。地鐵會不斷磨路軌噶嘛，你磨路軌咁一定會有好多走出嚟，之後佢懸浮翻喺個地鐵嗰個管道裏邊，係咪完全抽咗曬？都唔一定。 但係而家有幕門就好咗好多，我覺得 有幕門會好啲嘅。咁但係另外就係冇幕門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路軌裏邊咧，嗰個填充嘅空氣去帶走污染物咧，又好有效嘅，因為你每次你打針咁啊，你架車一嚟咧，佢有吸 flow， 即係佢 飛曬 一聲，亦都將啲污染物一次又推走曬咁樣嘅，其實都。有兩種唔同嘅氣流嘅狀況咯，咁但係肯定就係如果你裡面有污染物跑出嚟 咧， 咁佢就唔會滲翻入去個月台裏邊咯。呢個係真嘅。 不過就頭先你講到衣物嗰度咧，我覺得都可以提嘅。你話即係你話棉其實係好定唔好咧？即係意思係 其實就算多咗懸浮粒子，未必一定有害嘅。咁即係好多懸浮粒子，基本上我哋吸咗入去佢就算留咗裏邊咧，唔會構成我哋有個啲細胞有啲咩變異咁，佢冇乜問題。咁我哋擔心好多時候有啲係佢有化學性嘅，即係佢吸咗入去，佢留咗裏邊，但係就有啲化學反應同啲肺組織嘅化學反應。咁所以我哋成日去留意室內空氣裏邊，有時度啲氣體咧，譬如 SO2 就係叫流SO2 即係 SO2 二氧化硫 NO2 二氧化 氮，氧化氮，咁樣係呢兩樣最大鑊喎。 呢樣因為喺好大程度上咧，係我哋嘅發電廠走出嚟， 係啊，即大部分嘅污染物 係呢兩樣，尤其是氣體污染物，大部分發電都走出嚟。咁我哋一定要發電噶嘛。咁發電走出嚟咧，咁我哋亦都喺空氣裏邊浮流，亦都會去翻我哋室內裏邊嘅。有時候咁呢樣就氣體上。真係化學上會影響我哋肺組織嗰個。 咁除咗化學片，譬如屋企嘅電器啊，或者其他啲會唔會有呢類嘅？ 屋企嘅電器咧，其實就唔會有太多咁咪走出嚟。有時會多係咩咧？譬如攪拌機咁，你 攪拌機， 你個摩打痕咁快咧，係啊， 嗰啲潤滑油啊。 係啊，佢揮發噶嘛，咁你有時聞到，你開咗個攪拌機，有時會聞到一陣 咩味？ 啲揮發物嘅味道咯，即係好似啲機油味。咁有時因為佢burn咗，佢啲機油。 廿幾年前，香港啲中學咧，好多學生咧，未必係買嗰本教科書，佢會走去攞影印本嘅。咁咧真嗰本咧就擺喺學校嗰個櫃桶啦，影印本就屋企用嘅。咁你咪唔本書唔使拎嚟拎去啦，係咪？咁咧喺香港島某個地方啦，我唔講邊度啦，就個地庫嗰個商場咧，就有好多呢啲公司係專係幫人影印嘅。據我觀察咧，嗰度有五六個鋪頭，嗰度啲人咧都係面青口唇白，好唔夠血色，會唔會係同嗰個影印機有關咧？ 一人機會排出呢個 O 鬆，即係臭氧啊。咁臭氧咧，其實你如果長期吸大量咧，你會有啲胸痛啊、頭痛嗰啲情況嘅。咁、但係你唔吸咧，佢又唔會話致癌喎，就冇呢個報告。 特別我以前教書嗰啲教員室咧，咁同學生嗰啲，我諗係個分，即係同班房係有唔同。 好大分別。 因為我哋教員室咧，我哋食嘢嗰度、改補嘢嗰度又有紙，又有微波爐，咁其實都幾高危嘅喎。 其實我哋譬如尤其是今年疫症嘅時候咧，我特別會鼓勵啲學校咧小心教員室多過班房，因為點解咧？因為學生咧，你翻學咧，你頂多都係排隊前後兩個接觸，跟住坐班房前後左右四個接觸，即係六個人啫。咁但係教員室裏邊咧，頭先你所講啦，咁多嘅 我哋一日跑六節， 係啦， 每班四十人， 冇成一成你咪知咯。咁你一個老師教四班，咁你就爆六噶啦。咁你一個老師如果佢真係唔好彩病咗喺教員室裏邊散播。你對住嗰個要接觸嘅層面就會多好多，所以我哋其實擔心教員室個情況多過班房， 同埋啲氣味都犀利嘅。邊個 miss 食個叉燒飯咧？可能佢十二點食咧，我三四點都仲聞到嗰碟叉燒飯。 咖喱飯可能六點鐘都聞到 啊！嗱，講翻家居先，嗱，頭先你講攪拌機其中係一樣啦， 都會係啊，都會經歷過啦。 譬如冷氣。而家雪櫃好啲咯，因為冇嗰啲冷卻劑啊，係咪？ 有冷卻劑，但係佢唔會漏出嚟，即係以前啲工藝可能佢行得耐咗會漏冷卻劑，咁冷卻劑又都會擔心影響成個大氣層嗰個問題啊嘛。嚇，咁但係而家機器精良咗啦，即係漏雪種嗰個情況會冇咁嚴重。 係啦，車又唔使啦，車又好咗啦。 係車又漏少咗啦，新車又漏少咗啦，但係舊車都會漏。 舊車都會。 啊，所以而家 喂車嗰啲即係說明書有冇講明佢用邊種冷氣劑？ 說明書裏面就唔會講嘅，但係啲師傅做嗰時佢咪知道，因為用緊唔同嘅製冷劑，嗰個設定咧，佢叫接嘴都唔同，即係你想加雪種咧，接嘴都唔同嘅，即係唔同規格嘅。 即係買車，即係呢度嗱，好多即係聽眾朋友買車可唔可以問下佢嘅咧？即係用邊種，佢應該答到你 嘅。個師傅會答到你嘅。 個師傅答到你。係啦，咁 sales 就未必。 個維修中心會答到你。 本說明書你買車佢本大說明書咧，就可能會有講嘅， 係 會話緊加邊個雪種落去嘅。 係。 咁其實到分年期嘅，即係譬如你好早，你廿幾三十年嗰啲車咧，可能講用 R12 都係早期會影響大氣層。 R12 係啦，R12。 咁而家多數用乜嘢咧？邊個比較健康 啲？三四 A 位 R22 咯， 啊 R22 係咪即係越大？有冇 R18 啊、19嗰啲嘅？ 冇啊，即係用規格上用，依家通常而家三四 A 或者 R22 咯， 係 R22 就係即係都安心嘅， 係都安心。係 啊，咁所以如果啲聽眾朋友買車咧，不妨去問下佢，喂，即係唔緊要啦，佢答你唔到， 可以攞本。佢唔會中毒嘅，不過佢即係佢對環境影響大咗咁解咧。 唔係啊，咁你揸車嘅時候，你可能而家好多揸長途車噶嘛，尤其是你翻即係喺翻 新界， 係新界。都係啦，你喐下手喺車裏邊咧，你成個幾兩個鐘頭噶嘛，係嘛？ 但佢唔會漏落去嗰度，即係佢唔會漏喺嗰個 個車裏邊嘅。 係啊，佢漏喺個街度引擎箱裏邊嗰度，即係喺出咗街嗰度 喺街。 所以個漏雪總係擔心就係個對環境影響大啲。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行出街，嗰啲車唔正嘅，即係嚇，仲係嗰啲殘舊嘅車就大劑喎。 如果我哋要擔心漏雪種影響，其實就我哋啲大廈咁大座嗰啲製冷機，其實如果嗰個漏都好都仲。 咁你講講啦，即係冷氣機啊，或者製冷機啊， 其實 即係中央，你講中央空調嗰種啊。 中央空調咧，其實佢分有兩個部分嘅，一部分就係佢要供應街外先鋒俾裏邊嘅人，就計算翻有幾多人裏邊活動，然之後供應翻幾多先鋒俾你。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製冷系統咧，佢將嗰個温度降低嘅，係咁就當然啦，空氣混和咗，製冷咗混和咗，你咪會度度地方都覺得舒適咯。 係， 但係屋企咧就冇咗供應先鋒嗰部分嘅， 哦， 因為屋企裏邊嗰啲冷氣機咧，通常兩種啦，一種就係窗口式，一種咧就係分體式。 分體式 係窗口式好少少，因為佢有個好細嘅窿，5蚊咁大嘅窿，可以有啲空氣對流下，就滿街抽翻入嚟。係，但係分體式係完全冇嘅。咁所以咧就我所以成日擔心就係話，依家香港人對上嗰20年，即係多咗冷氣機， 多咗 亦都擔心話外面街嘅空氣污糟，所以就困住屋企裏邊，就開冷氣機就唔開窗，咁就構成頭先嗰啲問題啦。 係咪冬氣？ 冬氣囤積嗰個問題，咁亦都見到其實多咗 case。係咪多個 case 我唔敢肯定，但係 有啲冇統計嘅，政府冇統計。 政府啱我見到有個 report 都話好似近年因為食煙少咗啦，亦都少咗肺癌嗰啲 case。咁但係我就唔知嗰個數字係 咁短 係啦。但係我都好唔好彩地，我近一年咧，我已經身邊朋友親人都。 都有肺癌的 case 都有幾個。 啊、 我有幫手，我唔食煙嘅，完全唔食煙嘅。 個環境係好大主因，可能係主因。 都係我相信有環境係主因，因為大家都係對上嗰二十年都係住我哋依家住咗嗰類型嘅房屋，都係咁樣開冷氣、閂窗咁樣嘅生活方式。咁我唔好彩有啲同我共事嘅朋友上個禮拜又去咗，咁嘅又係肺癌，好後生嘅啫。 咁有咩注意咧？譬如而家夏天啊，我哋而家29度，好多香港人而家聽嘅收， 係 啊，收音機側邊嘅聽眾都會話：喂，開緊冷氣， 閂 曬 窗， 開抽氣扇，點樣咧？應該點樣處理咧？ 最簡單嚟講就係起碼一樣嘢就係你唔喺度嗰時，儘量開窗啦。係。另外一樣嘢咁開，如果但係開冷氣嘅時候就唔好太凍啦，因為另外一個問題我未講到就係話。開到太凍咧，咁你啲牆身全部都會係跌到一個低個 chilling point。咁你當你唔喺度一開窗嘅時候咧，你出邊空氣濕咧， 濕曬啦，埲牆 濕曬，咁就會發毛。 哦， 咁發毛咧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因為一個 recursive 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你好凍，咁嗰陣時就唔發得毛啦。咁佢會變泡子喎，即係希望揾下一個機會可以生存啊嘛。 係 咁變泡子，即係浮得起啦，浮得起你就吸得入啦，吸得入你咪會敏感咯。 即係你吸入咗啲泡子， 係啦，吸入泡子咁就過敏咯。 即係第一就唔好開咁凍嘅冷氣，第一 係啦。 咁你唔凍你開嚟做乜鬼？林超英 香港最慘嘅問題，最慘嘅問題就係香港係好濕啊。其實我哋嘅冷氣唔係淨係攞嚟話降温，我成日用個冷氣開好凍嚟抽濕。咁令到你舒適，咁你皮膚先 evaporate， 即係先揮發到你先覺得涼快啊嘛。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濕到我哋牆身都全部濕曬，咁有問題。又或者係盡量唔好開咁長時間啦，即係可能你瞓覺前開著個，咁但係未天光醒就要自動熄咗佢咗啦， 即係校時間制。 校時間制，咁你咪變咗唔需要話你開翻個窗嗰時候咧，啲牆身仲係凍到咩？咁你啲空氣衝入嚟。 同我記得唔記得衛生署就邊度咧？香港嘅政府部門做過研究就話，如果屋企咧好多香港人都係咁嘅，會掛啲衫喺度晾乾佢噶嘛。其實令到屋企嘅室內空氣非常污濁噶嘛，係咪？啲濕嘅衫。 濕氣高咗，係啊，因為濕氣其實喺室內空氣嘅研究裏面都係污染物一種嚟。點解？因為如果我唔俾外邊空氣同你去做交換咧， 係 濕氣慢慢囤積咧，你一樣會發毛嘅。 但你見唔到嗰啲毛係有嘅，不過你見唔到。 會見到有啲毛嘅，尤其是咩地方會見到咧？啲牆啲櫃後邊嗰啲牆腳咧，特別會發毛嘅。點解咧？因為 但睇唔到喎，你唔會拎 你拎開會見到咯。所以其實 你唔 會 無啦啦移開個櫃 嘅。你英國好多樓咧， 啲政府樓啊， 政府樓咧，就因為佢以前要慳電啊嘛，即係石油危機咁，你要慳電，間樓就封到冚嘅，因為佢唔想暖氣走，唔想 煙燻能會好勁。 係啦，咁但係你裏邊就冇新鮮空氣同佢交換咁。人不斷喺裏邊係咁呼吸，你咪啲濕氣不斷囤積咯。 哦， 係啊，都有呢個問題 嘅。啊，即係所以話第一就話唔好開個冷氣咁勁。咁係咪應該開條罅仔窗？ 最好 開條罅仔再開埋抽氣扇咁啊。 抽氣扇其實頭先都講過，就盡量就利用抽氣扇將空氣由乾淨地方帶好咗地方走。咁你成間屋就有個機會對流到係俾新鮮空氣嚟用啦。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我哋又聽只歌先。咁啊有啲乜嘢咧？啱啱11:30新聞之後翻嚟，我哋可以繼續傾嘅。咁啊呢個歌咧就係 Scorpions 唱嘅，叫做 Wind of Change。 so close like brothers. The future's in the air, can feel it everywhere, and blowing with the wind of chang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中央政府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包括支持前海合作区对港澳扩大服务领域开放，在前海合作区引进港澳及国际知名大学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欢迎，期望社會各界積極把握機遇，共同推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另外，林鄭月娥率領多名政府官員到訪深圳，她和深圳市委書記黃偉忠會面時，向對方表示全港市民都盼望可以早日和逐步有序免檢疫到內地。政府今日起增设三间服务中心，为需要补交或者更正资料申领消费券的市民办理重新登记手续。政府发言人话，三间服务中心都运作畅顺，冇出现需要长时间等候的情况。连同旺角秘书处四个地点合共收到约2600个登记。发言人又话，在本月15号或之前，按特别安排以书面表格重新登记的合资格登记人，经核实资格后，会在10月1号获发放第一期2000元消费券。这些市民一般会在递交登记约一星期内收到登记结果的短信通知。支联会表示，听日下午会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信件，交代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话，提交的信件内容只会涉及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寻晚开记者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质疑警方并没有提出理据是滥权及不合理。常委会亦都决定将解散议案交由本月25号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表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重申，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查询中方是否收到塔利班邀请，和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家出席一个专为宣布阿富汗看守政府组成而设的活动。汪文斌回应时说，没有可以提供的资讯，又强调中国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符合阿富汗国情的发展道路， 亦始终支持阿富汗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9月12日星期日起， 一连8个星期，请嚟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行政总裁冯康、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吉道克里希拿穆提生于1895年，在1986年离世。他是在生时是印度的哲人，被誉为慈悲和智慧化身的心灵导师，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吉道一生都在度拒绝别人强加给他的导师称号。 深远的影响。 吉道一生都在度拒绝别人强加给他的导师称号，反对教条主义和偶像崇拜，不肯自封权威，不收弟子。一生的教诲都是在帮助别人用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从恐惧和无明之中彻底解脱。 生活即是行动这本书副题是倾听寂静和清明头脑，是辑录吉道在多次不同公开演讲的讲稿，加以系统性的整理，从生活即是行动开始，有他的独特的启发方式，循序渐进，教人给头脑自由，进而转化为具智慧的行动，最后指出真正的行动源自清明的头脑。当然吉道所讲的行动和我们平日所理解的行动是有分别的。他说我们的行动一直都在这模仿、服从以及追求快乐的模式，也都因此充满痛苦。世人都是生活在痛苦之中，并且渴望从中解脱，而这些痛苦是源于欲求。 随着欲求对象的不断变化，人会变得越来越贪婪、虚荣和肤浅。但是当理智上知道自己对欲求不应该岌岌追求，思想上又控制不到对占有的渴望，并在行动之中表现出来的时候，人就陷入了无尽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读吉道这本书就知道他怎样教人摆脱痛苦而达到幸福。他要求人们全然察觉，一切问题的解决应从根源入手，不是缝缝补补讲一大堆空洞的话，而是要仔细思考，完全理解怎样采取行动的过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活即是行动》，作者吉道克里希拿穆提，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魏俊文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让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3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仰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我哋嘅尊贵嘉宾啊，罗国勇博士加埋叶君耀同埋马恩智，就讲呢个提升室内空气质素。咁好啦，咁啊讲下啲空气清新机啊。 系，咁头先都讲噶啦，当你唔能够攞走嗰个污染物，又或者系想用新鲜空气沟淡嘅方法都唔行得通，咁你要用嘅器材去将你嘅污染物去份量降低啦。咁頭先我哋都傾過啦，有起碼兩大類污染物：氣體同埋懸浮粒子。好啦，咁我哋近年最擔心咧，就係話講緊疫症啊嘛。咁疫症咧就相對歸於懸浮粒子嘅，因為我哋人排出嚟嘅，例如病毒，咁佢就唔會就咁一粒病毒咁飛出嚟，佢通常會跟住你個body fluid， 即係可能啲飛沫咧就 口水花 咁有壓力底下噴出嚟。咁如果係打一黐嘅時候，你出嚟口水花咧，其實嗰個粒子個 size 咧，其實好細嘅，細到可能要一微米。咩叫一微米咧？一微米就一百萬分之一毫米，一毫米咧就係一手指甲嘅邊就一毫米啦。咁一百萬分之一， 一百萬分之一啊， 係啦，咁細。 口罩係擋唔到噶嘛？ 擋到，其實 擋到個粒啫，擋到那粒水， 嗰粒水，咁嗰粒水就咁啊流咗， 但病毒擋唔到噶嘛？ 但病毒唔會自己就咁穿 走咗出嚟㗎，係 啦。有冇腳？有時有啲誤解就係我哋嗰個過濾器係咪過濾唔到低過一微米，或者點解成日講0.3微米呢個數字咧？ 點解成日提緊呢個？ 嗱，其實好得意嘅，即係我哋用緊嗰我哋講緊叫 HEPA filter 呢樣嘢咧，佢過濾粒子嗰個狀況咧有幾個機理嘅。有啲機咧就係佢成攔截咗，撞正咁攔截咗啦。有啲係佢啲纖維生出嚟，你啱飛個側邊佢拉住咗啦。另外一個我哋叫滲透式嘅攔截就係咧，啲粒子越細咧，佢越容易滲透地黐咗埋去。有一個動作叫 Brownian motion， 咁自己會黐咗埋嗰啲纖維嗰度，係 random 嘅，但係佢就會黐咗埋去。咁但係呢個三種機理加埋咧，唔知點解咧，喺我哋個地球環境裏邊咧。在呢個氣流嘅計算底下，0.3微米咧，呢一個 size 嘅粒子咧，係最難黐到嘅，係啦。咁但係咧，但係最難黐到都好啦。如果我用緊 HEPA filter 咧，呢個0.3微米咧都要做到99.97。 HEPA 點算啊 ？HEPA， 佢全名代表咧就 High Efficiency 嘅 Particle Arrestor。OK， 咁所以咧就話我哋成日都用0.3微米嚟做代表，因為佢最難捉到嘅。咁細嘅0.3微米係咪捉唔到咧？唔係，係捉到嘅。OK， 咁而家譬如我哋口罩咧，有時會再加咗啲叫靜電嘅效果啦，即係將塊口罩有啲靜電喺度，咁你。更加容易將一啲帶咗電荷嘅粒子拉住啦，尤其是細嗰啲用拉住。 但擺得耐就冇用噶咯，譬如我擺個車度焗咗幾日，嗰、那個口罩可能 都可能用噶啦。咁如果有啲新材料，佢有另外一啲有一個極性嘅物質喺度，都做得到呢個效果嘅。咁所以就不斷有新嘢出緊。咁但係機理上就係細嘅粒子，我係想盡量捉到，因為我唔想佢懸浮喺空氣裏邊，俾我哋吸到一個肺裏邊。咁其實我係點解擔心細粒子咧？因為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就係、是、一個環境，如果我哋冇氣流，咩都唔好搞嘅，淨係有地心吸力，淨係閂埋道門。如果我有啲可能一微米或者更細粒子浮喺度咧，佢可以浮幾十日嘅， 幾十日， 幾十日。即係話如果你打一黑黐， 乜嘢都唔理， 系即系 冇嘢带走，你行出去有人行入嚟咧， 几廿日后行入嚟都 佢都会 都会领嘢， 佢索咗你一粒好细嘅粒子都可以中招嘅， 真系惨啊！ 所以啲所以我见疫情嗰时开始嘅时候咧，我都成日提醒朋友就系话。其實個 lift 係好危險嘅，即係一個 lift 佢你一走咗閂咗個 lift 門咧，佢其實個抽氣扇都閂埋，佢個 lift 係靜止喺度嘅，等下一個人入嘅。咁如果一個唔介意你入 lift 嗰個人先前嗰個人打咗黑黐，跟住佢就冇整污咗啲掣咯啦，佢行咗出去，咁你下一個人入嚟，係啊，仲空氣就浮喺度。咁你入嚟嗰一索嗰下咧，你就可以中。 咁你入 lift 點咯？唔好意思，我想問一下， 戴口罩， 即係一定要戴， 戴口罩 一定要戴。 咁啊，即係呢個物即係呢個過濾網嘅物質咧，其實好有效去處理空氣嗰、那個個粒子個傳播。即係話，如果係譬如啲醫務所啊，或者學校啊，或者係家居咧，你即係想避免話即係有啲製造咗一啲有傳播性嘅浮原來粒子出嚟，你想處理佢咧，咁我哋通常就會主張就話。如果冇太乾淨空氣稀釋，如果冇肯定方法去帶走嗰個污染物嘅源頭，就要擺啲空氣清新機，咁就用呢啲高效能嘅過濾網。 有醫護朋友同我講，佢話：喂，你嚟醫院唔驚，我哋驚你多啲啊！佢話我哋喺醫院啲空氣一定乾淨過你屋企啊，係唔係真係嘅咧？其實 如果講嗰個可以感染嘅機率嚟講咧，醫院嘅源頭又多，即係個污染物源頭多，但係佢亦都用多咗換氣量去處理，即係佢多咗稀釋嘅機會嘅，咁即係話你接觸嘅機會係相對低咗。咁但係問題咪等於完全冇機會接觸到咧？絕對唔係，因為其實我哋講緊用稀釋嘅方法去處理污染物咧，我第一個原則一定要係撈得雲先，撈得雲先。如果唔係嗰頭嗰啲咁，你都存在喺度噶嘛。跟住你夠大量，咁咪稀釋到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第一個原則係咪做得到先？即係如果個環境係有啲死位嘅，譬如我自己都有個問題啊，我瞓屋企之前我住嗰度。我張床瞓個上面就係嗰、那個分體冷氣機， 即 係 個頭對住個 頭頂冷氣機，咁佢吹落我嘅腳度啊嘛。咁但係咧，你側邊睇你會見到個現象就係、是、佢不斷都循環緊啊，就係吹落我嘅腳，就喺上面吸翻去。 哦，你吸翻自己鼻哥窿。 我永遠就喺一個死亡三角裏邊瞓覺，永遠係污糟嘅，即係我自己整咗出嚟啊，塵螨啊咩，我 咁即係個冷氣機唔好喺個頭上面，最好就係擺邊度咧？ 要令到即係其實你盡量令到自己呼吸位置咧有嗰個空氣嘅流動。 即係擺腳位置或者側邊。 最好近窗口咯， 近你，总之个冷气机喷出嚟嘅气流能够俾你用得到， 系 都呼吸得到，系啊，唔系摆边个方位，唔系计咩风水嘢，唔系个问题。 其实近窗都好嘅，系咪？即系你开少少，譬如话你而家啲窗有两格噶嘛，你可以喺上边开少少， 开少少， 咁你唔会令到你成间即系热得好紧要。即系你就算开冷气机都好，开少少窗。 系啦，因为佢空气喺个冷气机喷出嚟时，佢会带动埋你个窗少少空气走入嚟。咁但系当然能源用多咗少少。 但系你闩密晒冇啦， 闩密晒就冇啦。 咁如果屋企用风扇，攞咩风扇比较好咧？ 嗱，风扇通常咧有两种功能。就係吹到你嗰涼快啊嘛，咁就帶走你啲熱能啫。咁但係另外一方法就係，如果你已經有冷氣機咧，其實都可以開個風扇，因為幫你去將成個空間空氣對流做好啲。咁如果冇風扇係咪冇對流咧？其實唔係，因為你整冷整凍咗個空氣咧，咁你有咁嘅啲熱啲空氣要填補噶嘛。你一樣有一個對流喺度行緊嘅。咁我哋講空氣清新機最主要嘅，我哋就要處理個源頭粒子嗰個問題咯。咁盡量希望就係話。源頭粒子如果人製造出嚟嘅嗰啲口水花嘅，盡量希望佢早啲沉降，希望喺個低位嗰度吸咗佢翻去，然之後佢供應乾淨咗過濾曬。其實佢過濾嗰、那個效率講緊99%嘅，即係話佢隨時係乾淨過你出邊街坊入嚟嘅。喺粒子嗰個處理方面， 咁如果紅運線咧，譬如屋企有啲喺吊住吊線， 吊線 其實因為好有效， 我少 做都其實我都裝吊線嘅。我每間我住嘅屋我都裝吊線， 為 因為其實 吊線眼花喎，有時佢間燈咧射落嚟見到嗰個轉嗰塊耳啲影咧。 黃家衞唔係咁講啊，唔係正好多嘅咩？應該 黃家衞講過。 唔係啊，佢發啲氣唔係 吊線啦。其實係咪吊線好唔好咧？其實對於空氣質素嚟講， 其實好嘅，即係吊線係會做到一個大對流啊嘛。即係你空氣 大對流， 但係一個流動啊嘛。其實我最覺得舒服嘅環境咧，就係未必係開冷氣，就係我啲外地生活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啲屋咧就唔係用冷氣嘅，佢有條有一個發熱管啊，佢又行又可以制暖又可以制冷，咁佢自己會做一對流。咁你加把呢啲。吊線咧，咁你好舒服嘅，即係你又唔會好大嘅 draft，即係唔會覺得哇啲風吹到你嘅頭又痛又好凍咁樣，但係佢有一個好温和嘅。 嘅 氣流 嘅氣流，去令到空氣嗰個温度去交換咁就。 咁啊，頭先即係又講到羅博士講到香港嘅屋咧，有度弊咧就係石屎屋。係 啊，石屎屋。係 咪石屎屋？你變咗可能會吸到好多水氣㗎，係嘛？ 吸到水氣同吸到好多熱咧， 係熱都吸埋，係啦， 吸好多熱啦。咁其實我哋譬如唔好講耐，二三十年前我哋點會見到33度以上，即係32度都見唔到啦。 係 同埋夜晚1到6點鐘 涼㗎啦， 已經開始涼，27度、26度咁樣。但係依家唔得㗎，因為我哋成個城市吸咗好多熱啊，即係間間石屎樓吸咗好多熱。 係 咁佢夜晚你冇太陽咧，佢要放翻出嚟啊嘛。係咁佢咪拉長咗你成個好熱嘅空間嘅時間咯。 嗯， 同埋呢個其實我都有擔心，因為即係你將嗰個可以 favor， 即係佢俾細菌滋生嘅時間拉長咗，係咁、你將所有呢啲微生物可以滋生嘅時間拉長咗，俾佢生得多啲，咁佢每一代有機會去變異嘅機會又大咗。 咁反而外國嗰啲木屋會好啲咩？ 外國啲屋。 木屋啊， 木屋 即係好多都係用木噶嘛，你見美國啊，甚至日本都好多唔係石屎， 唔係石屎嘅，係啊係啊，咁佢當然啦，即係要香港要頂颱風噶嘛，即係啲屋唔可以話即係咁簡單又冇地裝又起間磚屋或者木出嚟，咁所以有分別嘅。咁 啲人成日話講冬氣，我哋需唔需要擔心咧？其實 冬氣梗係需要擔心， 擔心係 啊，係咩嚟嘅？其實大概 唔係頭先都講過啦。不過我趁而家咧唔係好多時間，我想問埋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好多嘅屋咧都係開放廚房嘅，係咁應該要注意咩？其實我哋頭先都講過， 係。開放廚房咧有當然啦，空間大咗啦， 咁 細咁當然會其實舒服啲嘅。其實我個人中意啲嘅開放廚房。咁但係因為亦都我哋個人中香港人中意食嗰啲嘢就要有鍋氣啦。咁 啊，即係中菜熱菜。 所以你喺外國開放廚房咧，相對冇咁大問題。 係 香港人嘅家居開放廚房大問題啲，因為要有鍋氣，即係話咧，其實係一個過熱嘅鍋嚟嘅，即係我哋要拋，即係要令到佢煮食嗰時候，令到你一個過熱嘅環境，但係你又唔會煮窿佢。咁其實過熱嘅環境就會將你所有裏面啲油咧揮發得快好多。 嗯， 咁所以咧開放廚房，你會發現咧， 咁你應該吸油煙機咧。 吸油煙機就好多時好得意嘅，你發覺咧好多抽油煙機其實佢冇抽啲煙出街嘅。 哦。 佢只係用一個好高速嘅離心機將啲油揈埋一邊，然後照個兜攞翻嘅啫。 哦， 你留心下，好多新樓咧，你睇翻咧，佢其實個抽油煙機冇條喉駁出街，佢只係有個叫 hood 嘅嘢， 有兜， 咁就話你要倒嘅， 係咁樣要倒嘅。咁其實佢用一個物理性嘅將啲離心嘅動作揈啲油去一個位置，由佢落翻個兜攞翻。咁大粒嘅油做得到，但係啲氣體咧未必完全可以處理到。 但點蠟燭有冇用？啲人煮完嘢食，譬如煎、炒、煮、炸啲好，跟住又話點啲蠟燭咁，會唔會剔除咗氣味啫？但係嗰啲污染物仲喺度噶嘛？ 污染喺度，點蠟燭嗰啲香精蠟燭係比 仲 masking 噶嘛？係掩耳盜鈴噶嘛？係咪？ 你覺得陣味好似香過一啲油溢味啫嘛？ 其實可能 啲嘢仲喺度， 多啲，整多啲。 意思就話又要開窗，開埋抽氣線，咁就抽翻啲嘢出去。 係啊，有抽氣線抽翻出去咯。咁但係另外一啲簡單嘅做法咧，我都會提倡啲設計師做嘅，就係。如果係開放式廚房咧，喺個就算係開放都好啦，喺個廚房個 boundary， 即係喺個天花板咧，生一塊約莫一尺到嘅屏幕落喺個天花板生落嚟。因為點解？其實咧，你炒咗油煙咧，佢會攻曬上個天花板。咁跟住佢要飄開去咧，佢沿住天花板走嘅。咁如果你有一塊喺天花板生落嚟少少嘅擋板，好似好多商場咧，你見到有個 open atrium。佢都會喺個欄杆上面垂一塊板，因為佢驚火燭嘅時候咧煙走落去嘅 atrium 啊嘛，咁佢擋一擋。咁其實咧，你就要將嗰個抽油煙機可以抽走啲煙嘅時間拉，即係俾多啲時間去做嘢。咁你就冇咁快擴曬喺成間屋嗰個空間裏邊。 係， 咁呢個係可以考慮。 但嗰啲要換嘅喎，咁你耐咗就污糟。 可以抹嘅啫，咁嗰啲可以抹。 要擔張梯上去抹。 咁都係處理到嘅嘢嚟嘅。 都係處理。 係啊，咁但係就減少咗你話炒鍋好大煙。走咗出去個廳， 最好其實唔好炒中菜咯。係 啊， 我頭先阿羅博士同我講嘅，即係中餐嗰啲炒嗰啲所謂有鍋氣嗰啲咧，尤其是大排檔，你而家見到好多表演嗰啲咧，嗰啲超過200多度噶嘛啲油， 佢炒到好熱，因為佢要過熱先有鍋氣噶嘛。 係，咁先至好味啊嘛， 炒下先至唔會燶啊。 但反而你話即係日本嗰啲 tempura 嗰啲天婦羅就唔係高温嘅喎，反而 冇高到 百零度嘅啫， 百零度嘅啫，係啊， 因為佢係靠油嗰個熱力。 係啊。 就唔係靠炒嗰、那個，即係嗰啲火嘅熱力。 係啊，咁、所以有啲分別嘅。咁但係如果喺屋企要炒整個條底辣蟹咧，咁其實都幾犀利。 即係所以就喺廚房煮嘢咧，就閂埋道門先，就開行個抽氣扇，兼且抽氣扇，再開埋個窗。 係啦，呢個就係 而家開放廚房， 非開放式廚房就咁做。你開放廚房咧，就真係要靠個抽氣扇。 唔係你開放廚房根本冇門噶嘛。係 啊， 最多有時即係玻璃咁。喂，其實玻璃嚟做間隔係好唔好嘅咧？ 玻璃做 即係對有冇影響咧？你而家好多屋都係噶嘛？ 對於空氣嚟講冇大影響嘅， 冇大影響， 冇大影響。 Okay. 玻璃其實其實都 inner 嘅，即係佢叫冇氣體排出。 即係啲嘢唔會黐上去。 黐上又易處理，即係易抹。 哦，你抹啫。 係啦，咁只不過係如果係全部都係玻璃嘅外牆，你吸熱，即係如果你又冇將熱能去隔開嘅裝置咧，你吸熱吸得多咗。 是 啊，咁你 啲 office 係好辛苦嘅，即係你唔舒服嘅。你上到去嗰啲即係密封嗰啲 steel and glass 嗰啲咧， 係啊，咁都人都有對光線有一個程度有個 threshold 啊嘛，即係有時唔想太光啊，或者太熱。 尤其是你電腦啦，如果你即係向住窗咧，你大劑啊， 係啊，因為一晚太陽你完全吸曬啲嗰啲放射性。 譬如喺 office 嚟講，你有咩建議咧？譬如點樣去影響，即係可以改善個空氣，室內個空氣。 整盤花喺自己嘅台面有 花有 冇用㗎？整盤菜啊，整盤花喺度。 如果係有陽光嘅時候咧，當然植物就幫緊你手嘅，因為佢排翻出去養佢。 你放工佢 好少啫喎， 係 嘛？ 咁 夜晚 咁都有佢有幫到少少。 吸兩啖佢都唔夠佢六個鐘嗰啲化學作用喎，真 係。咁佢都吸咗其他污染物嘅喎。即係佢有吸入污染物嘅，咁但係咧就，但係夜晚如果你有睡房咧，咁其實佢同你爭緊 樣，唔好噶嘛。其實盤栽係唔應該擺喺睡房噶嘛。 係啊，因為佢同你 compete 緊，即係競爭緊你用嘅資源噶嘛。咁、但係你話好多時候啲辦公室嘅問題咩咧？辦公室問題雜物多啦，你啲紙張多啦，又坐得好密啦，咁又一定要準時翻工啦， 私用凳啦， 佢唔舒服又要翻工啦，咁即係佢傳播機可能又喺度啦，咁就病咗就唔翻工啦，但係冇辦法，有時都會存在一個好短距離嘅。 有冇迷你啲空氣清新機？ 有，其實我哋都有研究咧，就係空氣清新機做一個設定，就係佢擺台頭咧，僅僅供應到俾嗰個用家。 嗰個坐台 係啦，咁佢周邊嗰啲空氣就會吸咗落去，用頭先嗰個過濾方法，有效將所有原發粒子過濾曬，包括埋有細菌嘅過濾曬。咁派俾嗰個特別坐近嗰位嗰個人咧，就乾淨嘅。有呢啲設定嘅， 有呢啲嘅，有呢啲 產品嘅， 係 都會做。咁、其實都有效嘅。 咁譬如香港人揀空氣清新機，你有咩建議呢？其實屋企、辦公室用、喺車度用咁樣。 第一件事就認知你個空間要有幾大先啦。咁同埋一定要去揀一啲係有效能好嘅。我頭先講 HEPA filter 啦。咁佢就即係講明做到一個99.97%嘅過濾啦。咁其實我就算我哋有時幫玻璃業界介紹佢點樣去哇，將用空氣清新機嚟去做到好似一個換氣量嗰、那個嗰、那個補償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啫，空氣清新機嗰個數字可能俾你話俾聽，佢叫可能600個 meter cube per hour，即係立方米每小時。OK， 咁即是話咧，如果你一間屋你係50平方米嘅，3米高嘅，即係156方米咯。50平方米乘三即150立方米啦。咁如果你買一架600立方米每小時嘅處理嘅機咧，即是話幫你嗰個空間咧就換四次氣。 四次 係啦。咁嘅原則去思考， 即係咁樣計， 咁你咪簡單啲咯。係啊。咁咁你個 咁但係好難纏喎間高。即係又嚇，即係你通常啲屋唔係四四方方噶嘛， 係啦， 都 OK 嘅。 要揀位啦，咁要揀位。頭先 即係擺喺邊啊？ 係揀揀嗱，第一件事就係你收空氣，收空氣翻嚟嗰個 位， 個位就盡量唔好嘢阻住佢啦，即係唔好攝咗喺個梳化後邊嗰度，去挽住啦。呢個係唔夠力啦。咁就另外一樣就係等佢拋射個乾淨空氣，亦都俾佢一個可以散播得遠啲嘅乾淨空氣 去擋住佢啦。電費貴唔貴㗎？首先， 其實唔貴嘅。佢空氣清新機其中一個最緊要嘅一個參數就係佢用緊幾多電。係 咯。 嚇，通常講話會 CADR 咧，即係譬如假設我買600嘅咧，佢每一個 CADR 即係佢就唔可以多過兩瓦電。 兩鍋電啊，風扇仲少過風扇喎，咁咪好似 佢其實風扇嚟㗎咋？ 係咯， 其實風扇就將空氣帶入去一個過濾網啫嘛。